另外一个跟大家推荐的是金海湖。金海湖景区是彩叶树这个树种造林工程实施地区之一。那这里的彩叶树种呢丰富多样，有黄栌、红栌、元宝枫、火炬、红叶臭椿，还有这个黄金槐等十多个品种，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红黄绿相间，五彩缤纷，绚丽耀眼。 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人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人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好，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这个景区呢是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啊，古树很多，以古柏、栗树、青檀群落为主，秋季多种栗树和黄栌交相辉映，很像是给这个上方山披上了七彩霞衣，非常的美丽。那它的最佳观赏时期是10月1号到11月15号，哎，所以这个时候去还是蛮不错的啊。地址是在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檀木岗村。

好，继续为您介绍美景。那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南海子公园。南海子公园呢，拥有彩叶树种，包括金枝国槐、金丝垂柳、黄栌、银杏、元宝枫、五角枫、金叶复叶漆，还有国王枫等等。曾经被誉为燕京十景的南佑秋风景观区，就是南海子地区。它的最佳观赏期是10月上旬到11月中旬，地址是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好，再来关注一个国家森林公园，那就是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西山的红叶可圈可点，可远观，黄栌、元宝枫在侧柏油松的衬托下映托了碧空万里。近看满山的红叶红得如同丰收的果实，西山红叶啊，要数红叶岭的是最红。那红叶岭向北的北法海寺山门前三面环山的山包上也是布满了红叶。最佳观赏期是从10月8号到11月18号，地址呢是北京市海淀区闽庄路与香山南路交叉口西行300米。再有一个好去处呢，就是八大处公园。进入秋季，八大处公园八种十万余株的秋色树种开始变脸，从山下蔓延到山顶，加以青松翠柏的点缀，形成了一幅多彩画作。除了观赏黄栌、火炬树、五角枫等红叶树种外呢，八大处公园内还有生长北方罕见的黄连木、银杏树等树木，也是非常美的景观。它的最佳观赏期是10月20号到11月15号，地址石景山区八搭处路3号。 再来介绍一个可以观赏的日期较靠后的啊，那就是千灵山。金秋的千灵山公园景色秀美，山风习习，各色秋日的花卉是竞相开放，黄栌、元宝枫、白蜡等彩叶树种的叶片颜色由绿变红，再加上白天光照充足，红叶那是最是喜人啊。最佳观赏期可以一直到11月20号，地址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西庄店村北。还有一个比较可以晚一点去的地方呢，就是慕田峪长城。金秋的慕田峪长城有3000米的红叶带渐次染色，色彩斑斓的红叶映衬着雄伟壮丽的长城，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如诗如画般的金秋盛景。它的最佳观赏期是从10月中下旬开始，一直到11月上旬啊。地址是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慕田峪村。还有一个去处就是凤凰岭风景名胜区。凤凰岭红叶种类众多，包括枫叶、黄栌、红栌、爬山虎、火炬树以及千年银杏等等，范围遍布整个公园。另外呢，凤凰岭主要分南中北三条登山线路，其中中线的龙泉寺至上方寺的丽景乡道，还有北线神泉至飞来石塔的雄关漫道，南线国家级登山步道一步一景，是红叶景观非常壮观，都是登山赏叶的最佳线路。最佳观赏期呢是10月到11月，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家沱镇凤凰岭路19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一会儿见。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加油干》，王磊、施鹏作词，楚贵人作曲，施鹏演唱。 咱中国人就要有中国范儿，说出的话就一干事就要干出个模样来，不到长城就

你这个目标很容易实现了，我觉得还有什么难度吗？你觉得？ 我觉得难度就是有些国家的治安的问题 啊， 包括它会存在一些瘟疫啊、战争啊、包括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会非常多。 嗯，你听出来了吗？唯一阻碍他去逛遍全球的这个困扰，就只剩下当地的情况了。自身的经济条件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 没有，其实有很多情况下，就是说怎么说呢？我是用很少的钱去做旅行的事情。你比如说我前几天刚订完机票去美国的，往返中国往返洛杉矶的一个机票，往返才3200人民币。 你怎么能买到这么便宜的？ 提前半年去订，然后提前时间一定要去订就可以了，就没问题。 提前半年的时间， 对， 应该就能够买到这些超值的 机票。 哇，太厉害了！3000块钱往返美国， 往返美国洛杉矶。 哇，那你这是应该是常年外出旅游所积攒下来的一些经验。 对，一定要一个长远的规划。说我明天去美国，那机票肯定是贵的。 嗯， 如果你要说我半年以后去，那肯定就会价格会比较便宜。我还赶上了圣诞春节，这按理来说是最贵的一段时间， 啊、 还有寒假。 啊，你这个什么时候去？就今年春节。 我今年4、5月份的时候订的12月份的行程。 哦，这个可以哈。你看啊，这个属于非常潇洒之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今天我们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在路上的这个见闻吧。你想要分享哪一段旅程？ 其实我走过那么多国家哈，对于我来说最难忘的经历是去非洲。 哎呦。 去 非洲。 去非洲，因为非洲也是一个世界上国家最多的一个州，但是非洲的不稳定的因素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说这段行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当你决定要去非洲的时候，你都做了哪些准备？ 非洲首先第一步，我觉得签证就非常难。有可能大家想啊，欧洲啊，什么这个美国呀，这些签证非常难，发达国家。其实不是，非洲的国家有的国家的签证非常难。因为它需要一些邀请函呀，需要当地的一些人有一些这个律师的保证啊，等等等等才能去。比如说有一国家叫博茨瓦纳，这个国家呢，因为今年不是开中非合作论坛吗，逐渐的这个国家慢慢会对我们开放，但是我去的时候他几乎是对中国游客说 no 的。所以说我是费了好大的劲，在北京的使馆很难签出证，然后我就找啊找啊找，找到博茨瓦纳的朋友，他通过博茨瓦纳的移民署，然后再找一个博茨瓦纳的律师给我做担保，然后把材料交到移民署，我把护照从这边发一个快递寄到博茨瓦纳的首都哈巴罗内，他给我去办完这些手续。 哎呀，我听着都觉得好头大呀。 好头大的。 这么困难吗？ 对，非常困难。包括像安哥拉这个国家，安哥拉的手续也是非常难。签证费我就花了，当时花了5000块钱。 光签证。 光签证费安哥拉。现在呢慢慢安哥拉开放了。变成了落地签，所以大家去就很容易了。 那我觉得就你就先说说你这个，就这两个国家，既然进去这么难，你进去以后什么感觉啊？ 哎呀，我首先我说这个博茨瓦纳哈，太美了。哎，大帅，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权威的旅行叫做孤独星球 啊，知道。 孤独星球是2015年还是16年我忘了，它被评为全世界第一值得去的地方。 这是波 Number One 啊， 就是孤独星球 啊。 它有一个叫做奥卡万戈三角洲 哦， 这里呢被誉为是动物的伊甸园。你可以想象到，因为国人咱们基本上都去肯尼亚看动物比较多，但是呢博茨瓦纳的这个奥卡万戈无人区是更壮观的一个地方。 无人区有多大的面积啊？ 哎呀，因为它是横跨三个国家，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 哦， 所以面积会非常大。然后呢进去以后呢非常的昂贵。我找，因为毕竟是无人区嘛，如果你 单身一个人进去的话会非常危险的， 嗯嗯， 所以你肯定要请当地的向导， 嗯， 这个向导一天一个人他要$2000一天， 一天一个人$2000，那就合人民币大概 一万多了， 一万多， 嗯， 哦， 所以非常昂贵， 还不包括交通的费用 啊，没有，他会开着车带你进去， 哦哦哦， 如果你自己进去的话，基本上是很难出来，因为里头又大又深， 嗯， 但是呢，他会给你把帐篷啊，包括这个食物啊，他都会准备齐， 嗯， 然后这次呢，我也是。很有幸的能回来， 我天哪，这句话说的如此的有故事啊， 是非常有故事， 嗯， 因为这个我们晚上睡觉是搭的帐篷， 嗯， 你想啊，周围全是野生动物， 嗯， 然后我们在里面搭的帐篷，晚上呢我的导游就跟我说， 嗯， 一定要切记不能带肉类的食品放入帐篷内， 哦，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记住这个规则， 嗯， 自然法则就是这样的，有一个，因为导游跟我讲，就是地陪跟我讲，有一个意大利人，他带了一根火腿肠进去了，然后晚上被一种叫猎狗，你看过狮子王那种， 就 那种猎狗直接 就很猥琐的那种， 对对对对，直接给刀走了， 把人给刀走了， 所以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我这次有幸也碰见这些东西了。 哦，你可以讲讲这什么经历啊？ 那个已经， 你没有带火腿肠，主要你自己就挺香是吧？ 他是这样，因为那个导游告诉完我以后，我会把我的食物全部放在我的那个敞篷车内，因为它是一个敞篷车， 嗯， 包括导游给我准备的 KFC。 KFC 啊，就是那个快餐嘛， 快餐。 我你这么一说，你知道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比如说枪啊、刀啊，你有 KFC， 我想成一种武器型号了。 开封菜。嗯，然后呢，他就是给我放在了车里头，因为他给我准备食物嘛。 嗯。 到了晚上，因为那个帐篷前必须要生火，我们看一些美国大片儿， 嗯， 好多都是帐篷前必须要生火。 对， 它为什么？因为动物怕火， 嗯， 尤其像狼一类的东西，它是很惧怕人这个火光的， 嗯， 所以它会生一堆火。我们进去睡觉， 嗯， 睡觉的时候呢，突然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雨， 嗯， 这个火就灭了。 哦， 我还睡得很，我 沉， 挺沉。然后呢，我睡着睡着哈， 嗯， 就听外头有走步的声音，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种脚步声， 哦， 而且不只是一种脚步声， 哦， 我当时我就想，无人区肯定不会有人呐， 这有人更吓人了，啊。 然后呢，那个我呢就把这个就是帘子， 嗯。 夸挑开一点点，不是帘子，就是帐篷上不是有一个窗帘吗？ 嗯， 不是那个门那个帘，是他那个窗户帘。 窗户帘， 对， 啊， 我稍微一开， 嗯， 十几双绿色的眼睛。 我什么东西？狼？ 不是狼，就是我刚才说的猎狗。但是当时那个英文导游跟我说，我听成了是狼。 哦哦， 但是这种东西比狼还要厉害。 嗯，对对对对，猎狗好像是什么，就是 掏肛动物，它是， 哦， 它是一种掏肛动物，非常凶残。 嗯， 然后呢，就是我听见以后，导游就是也醒了，因为他的经验会比较丰富。 哦， 他跟我做一个嘘这么一个手势，嘘的手势。 哦， 然后呢，他用英文单词给我说一词，我以为是狼。 啊， 然后我就不敢动了，我就真害怕呀，你想想，十几只围着我帐篷转 啊， 然后呢就是还能就是有能听见那个毛蹭到我帐篷的那个，那就是那种声， 就是摩擦的声音， 对，还有，就是这样的声音。 我天哪，听你说我都瘆得慌，这大早上的你说啊， 非常瘆。 嗯， 然后呢就是他呢就直接这些狼，好在这些狼， 嗯， 嗅觉非，不是狼，就是这些 柴狗， 它的嗅觉会非常灵敏，它闻到我车上有 KFC， 哦，然后呢？ 所以我很感谢 KFC 救我一命， 所以他们就去奔向那个吉普车去了， 吉普车去了。然后呢，就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吃， 嗯， 第二天早上一看，里面全是连骨头都不剩了， 就那个哦，合着你们。 车，那他都把车扒开了吗？还是怎么着？ 他那个是一种敞篷的车，他们一窜就上去了。 也就是在那个后斗上，后 斗对后斗， 所以你们没有把这些东西都密封起来，把这些食物， 有的给密封起来了，但是他也全部刀开了。 哎呦， 除了蔬菜类、水果类，他们没有吃 以外， 主要是肉类。 这是也是，你像他们那个那种动物，就是直接能够开肠破肚的那种。 对对对， 你一个包那算什么？ 算什么呀？ 就直接全部给 全部干掉。 那你这个真是够险的。 然后他们吃完以后，因为是3点多钟嘛，坚持到5点半，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然后就听一个领头的叫了一嗓子，然后他们就走了。 哎呦我天哪， 非常吓人。 这是极近距离去感受这种野生动物的他们的那种这个行动啊。 对，当时呢我也想照，然后我用手机看能不能脸 拼死再自拍。对， 但可是太黑了，什么都照不出来嘛。 哦，你还想用手机给他们拍一下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那你比如说那个导游他让你，你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影视作品当中会敲响声，就当当当当当弄点响声出来，会把他们吓跑或者怎么样？ 反正我是一点声都不敢出。 大气不敢喘， 因为人家也许心想帐篷里可能没有人呢， 哦、 对吧？ 也是也是， 因为那个导游毕竟跟我说，嘘，这个音了，所以我就知道要安静， 听导游的， 听导游的 是吧？ 向导，因为他明白当地的一个情况，说句实话，连大气儿都不敢喘。 也是，咱们以为你当当或者放两枪人家就跑了，那是因为听惯了枪声的动物。你这到无人区里他连人都没见过，你来两声他也不怕你啊。 其实除了这种猎狗，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看的一些食草型动物也非常危险。 食草型的还危险？ 对，每年去非洲就是被杀死的人啊，并不是什么我们知道的狮子呀、猎狗啊、豹子呀这些食肉性动物，而第一位是非洲野牛， 哦， 第二位就是非洲大象， 哦， 我们那个帐篷导游说，如果非洲大象过来，光机不小心一踩，我们就成皮儿了， 也就是人家根本不是故意伤害你， 对对对对， 你只是。你只是睡在了我的路上。 对对 对, 对吧 包括野牛也是，因为你可以大家去搜，每年非洲野牛攻击人的时间是最多的。 所以这个哇，博斯瓦纳，你刚才说了除了这个无人区之外，那他就是说现在要去那个地方办理签证这么麻烦的话，那边的旅游发展情况怎么样呢？ 因为那个地方呢欧美游客是放开的，所以欧美游客相对会比较多一些。中国游客确实比较少。但是我相信这次咱们的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然后我博茨瓦纳的朋友给我发微信说他听到的消息，那边要对中国即将要免签，所以我相信这个地方绝对大家值得去的。 哎，你知道吗，当你说出有可能对我们免签的时候，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主要是因为听你说他那个地方那么美，然后呢如果再加上免签，那不是简直真的是打开了一条这个通往天堂之路，感觉 是的。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已经 你在那边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我在博茨瓦纳一共待了5天。它还有一个公园叫做乔贝国家公园，那个相对一些比较完善，然后呢欧美游客比较多，但是呢景色也非常不错，它是坐在一条船上去看两岸的动物，也挺可怕的，因为底下全是鳄鱼 哦， 那么大个，我真害怕它把我们小真是小船啊 哦 给翻了咋办。 哇，哎，也是啊，好不容易去了，然后在那个地方多待了一段。那整体感觉比如说他们那边的住宿啊消费情况怎么样？ 是这样的，我们大家想非洲比较落后，消费一定会便宜，其实是大错特错。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世界上消费最高的城市不是大家所知道的什么纽约呀、什么赫尔辛基啊这些地方，是安哥拉的首都卢安达， 它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世界消费最高，一瓶可口可乐的价格大概在40多块钱人民币左右。 哇，天哪，为什么这么贵啊？ 因为你可以想，它的物资极为贫困、贫乏，然后它所有的不论是它的淡水资源或者是饮料等等一切的，包括一些生活用品，全部是靠进口 哦， 所以它的国家的物品会非常高 哦。 你随便住一个小，就是很小的小旅馆，价格都在100美金以上 哦。 嗯， 所以还真是，大家不要以为到人那儿以后就是捡便宜了啊，赶是干什么去了啊？所以你在那边的博茨瓦纳那边怎么样？ 博茨瓦纳的价格其实要比安哥拉要低一些。 嗯， 它主要它的费用就是在于这些，一个我刚才说的奥克万格三角洲，还有一个是这个乔贝国家公园，这些地方里面的营地的费用住宿是非常高的。 嗯， 可以大家去 Booking 上面去看，大概营地如果你要住他们营地的费用，很有可能会要达到5到6万一晚。 营地5到6万一晚？ 对。所以非常要大家可以上一些网站去看，因为你想它是无人区，它把就是这个无人区里头盖一个特别好的，也不是酒店，就是很小资的那种田园生活的那种东西，它只能靠飞机运进去。 哦， 所以你就想想它为什么贵。 哦，这个刚才听到免签的汗毛又落下去了，突然发现消费还是蛮贵的啊。 但是我相信随着就是开发程度越来越大，有可能会旅游不断的在完善，有可能价格也许有一天会 降下来， 降下来。 尤其是我相信随着大量中国游客的到来， 是的， 一定会给这个地方的旅游带来一个全新的改变。 对，但是我这里要呼吁大家爱护环境，保护动物，绝对不能在那里头人为的去破坏，这样它的美就会没有了。 哇，真好。刚才我们这个唐朝栗子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去往博茨瓦纳的一个经历，又美又险，而且又让我们充满了期待，因为中非论坛的召开，那博茨瓦纳很有可能在将来会向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敞开大门啊。 是的。 所以大家在去之前可以回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诶，还有如果要去那边你还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或者是提醒的啊？ 首先哈，去那边一定要打疫苗，疫苗那个打的那个地儿是在马甸附近，就是北京啊，在北京打马甸附近，要一定要打那个黄热。黄热疫苗，因为黄热你一旦被蚊子叮咬传染上的话，三天之内可能就会人就没有了。还有要买疟疾的药。疟疾的药，因为疟疾在那边也很厉害。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流脑啊等等等等一些疫苗。 那像这些他们的当地的比如说医疗救护条件怎么样？ 是这样，我在乌干达的时候就发烧了。我当时确实也被蚊子咬了。然后因为我住的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华人的一个开的一个旅馆当中，他一定要让我去医院，因为在一个月前他的爱人就是因为疟疾离开他的，所以他晚上开车带我去的医院，最后结果出来不是疟疾就是病毒性的普通病毒性的感冒，所以就是，但是这个病如果说你有药的话，吃了就会好。 就是他的对于药品非常敏感， 对，他对药品非常敏感 啊，也就是你如果真的得了这个东西的话， 千万不能拖， 不能拖，马上吃药， 对，马上吃药。 哦， 但是呢，由于非洲的有很多物资的匮乏，或者你比如说我去无人区没有医院，所以一定。因为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打疫苗那个地儿他有卖的，他有专门的那个卖这个疫苗的药品，因为你去正规医院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已经中国已经全部已经没有了这种疾病，过去有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中国医院没有这种药品，所以你要去那个地方去买，买完了以后然后你随身一定要携带它。 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保命的一个提醒。 对，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着我们的听众唐朝栗子咱们去非洲冒险。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多云转晴，18度到4度，八达岭长城多云转晴，13度到零下2度，延庆龙庆峡多云转晴，14度到零下2度，平谷金海湖多云转晴，18度到0度，怀柔红螺寺多云转晴，15度到1度，怀柔慕田峪长城多云转晴，14度到零下2度，密云云蒙山多云转晴，14度到零下3度，馒头沟灵山多云转晴，10度到零下4度，房山十度多云转晴，18度到2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劲松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远通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糖炒栗子，你好，糖炒栗子。 Hello， 大帅，87.6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时段我们请糖炒栗子继续给我们介绍他的非洲之行。刚才上半时段介绍的是博斯瓦纳，那接下来你要介绍哪里？ 哎，大帅，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看过《战狼2》吗？ 看过，看过。 这片子怎么样？ 这哎，绝对热血啊！ 热血吧，那就是非洲。我看完以后，我真的有种故地重游的感觉。 这不是那个艺术的夸张啊， 不是 啊。 我去的这个国家叫做乌干达。 哦，所以你去，就是你真的去过乌干达。当然你刚才说过嘛，你在那边还发过烧哈。 对对，发烧。 说说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那边怎么说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准备想从乌干达往南苏丹方向去走，走着走着呢，突然闻见一股的老北京火锅味儿。 啊， 你想在非洲能闻到老北京火锅味儿 啊， 我当时哈喇的一下就出来了，一下啊，旅行那么多长时间了，闻着这种味道，然后我一看一个小院，一群的我国中国联合国的那个驻乌干达的这个官兵，在那涮羊肉。 哦，哎呦， 而且是老北京铜锅， 哎呦， 然后我就舔着个脸，我就进去说：“我给你们钱，你让不让我吃一口吧？”你说你要什么钱呀？都是中国人过来吃，所以真是亲人见亲人，这个两眼泪汪汪啊，你知道吗？老乡见老乡， 你这真幸福哈！你也真够大胆的，人家在那个军营里，你也就敢进去了。 我就问呢 啊， 加上我鼻子也好使 啊， 然后你知道人家那个军营的那个军人，你知道怎么跟我说的吗？ 你来这儿干什么？ 嗯， 因为这块的治安也是相当不好，要不否则咱们也不会去维和呀。 嗯， 然后就是，玩笑归玩笑，我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市场里，去因为那个手机信号也不好，我还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地图，就是那种纸页地图，去找一些线路去换。我停在路边儿，这个时候呢，突然有3到4辆摩托车，给我车包围了。 哦， 就听咣咣咣，拿的这个棒球棒，还有那种铁链子，还有什么东西我也看不清楚，打击我玻璃。其中有我后面的一扇玻璃就打碎了。 你是租的车吗？ 我是租的车。 哦， 然后呢，要是你第一反应肯定是跑吧。 哦，对啊。 然后我加大油门就跑。 嗯， 路边的卖水果摊的小贩都被我车给撞翻了。 哇， 像不像《战狼二》里的情节？ 天哪，这跟电影里拍的那种情况似的哈。 我是摁着滴滴滴滴滴滴，一边加大油门往前开。 嗯， 因为它是一个市场，非常的 拥挤， 然后那个什么人都有，卖包的、卖水果，什么人都有。 嗯， 然后他们几辆摩托车就在后头追我，然后追上了还拿砰就砍，有的还不知道拿石头去砍我车。 嗯， 我没有犯当地的什么宗教忌讳，所以我认为有可能是抢劫。我也不会打开窗户问你们干嘛的呀。 这个时候就千万别犯傻了、啊、 对， 这个对，所以在那边还遇到了这么危机的一个情况。 对，然后加大油门上了大路以后，真的就我那破车能跑到120，就是一个很破的车。 就你那时候已经完全 疯了一样， 脚底下那油门就能踩多少， 能踩多少就踩多少。 哦， 非常惊险。 在乌干达。你当时为什么想去那里？ 怎么说呢，乌干达一个是这个我对这个以前的总统很好奇，所以我还参观了他以前关押吃人的那个牢房，都看了。第二个呢，乌干达的这个动物也是不错，因为它有一个动物园，它是可以玩豹子。 玩豹子 就是那个猎豹，然后可以摸它呀，然后训练好的，然后可以牵着玩。然后我就特别想玩那个豹子，所以就吃了。 那你说像乌干达这种地方，如果真的要去旅游的话，这什么途径啊？抱团还是干嘛？ 很少有团能去那儿的。 哦， 所以那边我不太建议大家去，而且那边的旅游资源也确实没什么， 就是只能说就真的是自己逛悠， 只能说就真的是没什么，也没什么特别值得逛的，就是踩个点吧，主要是从乌干达我要去往卢旺达，卢旺达有一个东西特别吸引我，就是曾经有一个奥斯卡的电影，叫做《卢旺达饭店》。听过这个电影吧？ 对对对， 他获得过好几次的好几项的奥斯卡的金奖，所以我也是慕名去住那个饭店，所以呢，我必须从乌干达坐的他们的长途车到的卢旺达， 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 坐飞机其实也可以 ， 但是非洲的飞机的这个安全性 你也不太敢。 对， 然后所以就你还是另外你也是想要体验一下这个从乌干达的，还是要经历一下乌干达。 对，经历， 所以你就冒了一下险。 而且我说了，我这辈子是想把世界所有国家都要走啊，所以我既然到门口了，我就得去一下啊。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1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1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1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1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那非洲还有就是你要推荐的是国家是哪里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先说一下我去非洲我怎么走的吧。 好的好的，你说一说啊。 我第一站先去的是莫桑比克。莫桑比克呢，我认为呢是一个对中国倒是很友好的国家。但是莫桑比克它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腐败、海关和警察。我一天被罚了12次款。 哦， 没有理由的罚款。 哦，那就是怎么样上来就跟你说， 对，上来就说，你比如说我开着车呢哈，非说我逆行，别人都是这么开，而且他确实不是逆行啊，他说从上一分钟刚改的 啊，这明着就要钱的， 明着就是要钱， 要的多吗？ 他是这样，他拦你的时候啊，广大听友一定要记住，他拦你的时候你不要先给他钱，为什么？你给他钱他说你贿赂他， 哦， 他会要的你更狠， 明白明白， 你就装傻，最后装着傻，然后就他会去说，要不你给我多少10美金或者50美金， 哦，有10美金50美金 也不少， 也不少了， 是的，最可气的是每200米被罚一次款， 哎呦， 我车刚开前头200米又一个警察拦，又200米又一个，设了好一天12次。 嗯， 没有任何理由， 哦， 所以这就是莫桑比克。 我天哪，哦，这个地方还是 对，但是莫桑比克呢有一个岛非常美，就跟马尔代夫似的，特别漂亮。 嗯嗯嗯。 第二站呢，就是去的世界上最大的国中国，叫做莱索托。 嗯， 莱索托呢是它有一个瀑布特别漂亮， 嗯， 然后叫马莱尼楚瀑布。 嗯， 非常漂亮， 嗯， 这是非常值得看的。第三站呢就是南非，南非的开普敦，这是最西化的地方， 嗯， 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也有一个很悲惨的经历， 哦，您说说，嗯， 就是我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缆车去桌山， 嗯， 桌山这个你去过开普敦是吧， 对的，桌山太有名了，啊， 桌山很有名， 对， 上帝的餐桌， 嗯， 我呢当时也不知道犯了什么倔劲儿， 嗯， 我不想坐缆车，我要徒步上去， 嗯， 然后越徒步上去的离那个桌山就越远， 哦， 最后就迷失在深山当中 啊，你那没路吗，嗯，你不是顺着路， 全是野路，就是大石头块子呀， 啊， 什么那种哎呀真是全是野路。 哦， 我的上次我这个命也差点没丢在那儿， 嗯， 就是因为它有好多溪水， 嗯， 有好多石头特别滑，我摔了一个大跟头， 嗯， 要不是有一棵树挡着，我就从悬崖掉下去了。 啊， 但是我的左脚的中指， 啊， 骨折了。当时给我疼的呀， 嗯， 我当时就是从身上拿了一块布， 嗯， 然后把这个脚给缠崩，我每次出去旅行会带着纱布， 嗯， 这是一定要带的， 嗯， 给它裹紧， 嗯， 然后呢就是生走，在骨折的情况下生走7-8个小时出来的， 生走了7-8个小时， 没人管你啊，你不走怎么办？ 你合着你要去爬这个桌山的时候你任何后备的这个方案都没有？ 没有，就纯属一根筋。 你这个属于真的是脑子进水了，当时 我觉得是， 嗯， 当时也不知道犯什么，因为我想我什么纳米比亚的死亡沙漠啊，什么奥卡万戈啊，无人区啊，这小小的桌山能奈我何，就是当时因为它毕竟是个很有名的旅游景点啊， 嗯， 当时其实我大意了， 嗯， 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攀登，最好还是坐缆车上去， 明白了， 然后就是当时啊，这是我旅行当中第一次流泪。 嗯， 流什么泪？因为我要知道，如果在天黑之前你出不去的话，指不定会有什么动物出来了。 嗯， 第二个呢，就是在我急疼的情况下哈， 嗯， 我怕我方向感错误，我只能凭着大概的印象去找我来的时候的路。 嗯， 最后呢，我出去的时候看见有柏路的时候， 嗯， 我哭了。我第一次眼泪下来， 哎呦， 然后呢我当时我在山里，我因为没有信号， 嗯， 我都给我爱人那个微信编辑微信， 嗯， 写上怎么着怎么着，对不起， 哎， 我一辈子不能照顾你了，哎，当时身体真的是很焦，因为太疼了， 明白、 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 嗯， 就是我躺在柏油路上以后， 嗯， 当有一辆车路过的时候， 嗯， 我向他招手，他停了， 嗯， 我让他带我一段嘛， 嗯， 我起不来了，当地的一个司机救了我， 嗯， 然后给我拉到了警察局， 哦， 然后在警察局，然后人家给我喝热水啊什么的， 哦， 然后去当地的医院拍片子， 嗯， 确实是中脚骨折了，按道理来说是不是应该会放弃这次旅行了哈？ 对啊， 但是我咬着牙整个把全程又全走完了， 哦，你好好好，哇，你真是够拼的、啊。 反正很拼， 嗯。 从开普敦完了以后，就去纳米比亚， 嗯。 纳米比亚呢，我是极其推荐大家去的地方。 哦， 纳米比亚也是非常的美。 嗯， 我当时写的游记是，它是红色与蓝色的世界。 红色与蓝色的世界。 对，红色指的是它的红沙漠。 哦。 尤其是西，就是早晨， 嗯， 那个红色的太阳出来的时候， 嗯， 整个沙漠都是红的， 嗯， 特别漂亮。然后呢，另外就是它的海洋， 嗯， 它的那个全是海豹， 嗯， 海豹、海狮，动物也是非常多， 嗯， 还有那个鹈鹕， 嗯， 哎，特别漂亮，真是红与蓝的世界。 哦， 纳米比亚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开发比较成熟的一个旅游城市。 嗯， 然后呢，经埃塞俄比亚转机，又去的非洲第一大瀑布的地方， 嗯， 叫维多利亚瀑布， 嗯， 它是属于津巴布韦。 嗯， 津巴布韦的景色也非常美，有平衡石公园，还有世界文化遗产大津巴布韦遗址。 嗯， 还有刚才说的是这个第一大瀑布。 嗯。 世界上有三大跨国瀑布，这个是排第二， 嗯， 还第一就是美国加拿大的那个， 嗯， 尼加拉瓜，还有一个巴西和阿根廷那个是排第三，就是排第二， 哦， 非常值得去。我也是土了一把，土豪了一把，租了一个， 你又一租了一直升机， 直升飞机，对对对，上次是小飞机，这次是直升飞机， 啊， 然后上了。 啊，我们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个土豪啊，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嗯，然后。从津巴布韦跨过去是赞比亚， 嗯， 从赞比亚然后坐车到的这个我推荐的这个博茨瓦纳， 哦， 从博茨瓦纳然后回到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 嗯， 完成了这个十二国之旅， 就是非洲十二国， 十二个国家。 哇，哦，哎，那你这样啊，这一趟行程下来，你认为啊，博茨瓦纳肯定是很美了。 对， 除了博茨瓦纳以外，你觉得还有哪个国家是也是很美的？ 纳米比亚一定要去，津巴布韦一定要去。 津巴布韦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什么经济，比如说买东西都要扛着袋子钱去的那个津巴布韦。 我可以这么说，世界上唯一一个比咱们的冥币面额还要大的纸币就是津巴布韦币。 真的是这样，现在还这样吗？ 现在不是了，因为津巴布韦的经济已经不行了， 嗯， 所以当地用的都是美金。 哦， 从没有说用美金结算， 嗯， 当地会卖津巴布韦的一些大额纸钞，也很贵的。 嗯， 它属于已经现在属于收藏了 收藏品， 对，收藏品了，百万亿还是多少？大家可以查一下，反正好像是13个零结尾，反正数那零数的都尴尬症都犯了，就是那种。 哇，哦，反正不能用啊，用美金来结算。 对，用美金结算。 那津巴布韦的旅游体验怎么样？ 它也是相对完善的。 嗯， 津巴布韦、南非、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他们都是邻国，都是挨着的。 嗯， 所以他们这一圈走下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 嗯，也治安情况也还可以。 南非的治安差一些。 嗯， 南非的这个约翰内斯堡的治安差， 嗯， 所以不建议停留过多。 嗯， 因为我住的那家酒店走了以后，然后。第三天就发生了持枪抢劫事件， 哦， 所以约翰内斯堡的那个这个地方大家少停留。 哎，我其实对津巴布韦特别好奇，那他的经济都已经搞成这个样子的话，那当地就是你要真的去的话，比如说你的生活体验，你的景点的安排，是不是会有专业的旅游从业人员在啊？ 它的非常完善，住的星级酒店，它的大堂里都会摆很多的广告啊，比如我说有直升飞机包机的那种广告啊， 哦， 包括一些就是怎么玩啊，包括包车服务啊， 哦， 啊，这些都是还是很完善的， 还是很完善的， 尤其是星级酒店。 哦， 嗯， 所以如果要去这些地方的话，就大家就别省了。 对，就住星级酒店是很合适。但是如果你要非要体验民宿啊什么的， 嗯， 但是你能也能跟老百姓、当地人去更多的一些接触，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嗯，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跟这些当地人有什么样接触的故事吗？ 红泥族。 红泥族， 对，然后呢，它是一个原始人的一个社会生活状态， 嗯， 这个呢不太好找， 嗯， 我也是开车到当地，然后呢问当地的大学生， 嗯， 然后我去超市买了很多的面粉啊、油啊一些生活物资，然后呢， 哦， 当地大学生带着我跟那个走那个就跟那个桃花岛那个迷宫似的， 哦， 就是东绕西绕， 最后找到了这帮红泥族，然后拍照，然后给他们食物，他们很高兴。 哦，那他们就是跟外界接触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欢迎的还是拒绝的，还是警惕的，还是怎么样？ 刚开始，他会对我警惕感会比较强。当我从后备箱拿了很多食物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非常高兴。 哦， 他 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据你观察，就是他们就是这么一个族群，小族群。 他的族群并不小。当然了，你去的时候你会感觉从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一下跨到了原始社会。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非常奇特。包括他们的做饭的方式方法，他们还用那种打火石咔咔咔咔的那种呢，去烧那个木头，然后去在木炭上去煮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看他去煮。然后他们的那个缝制的衣服，我看他们做衣服，妇女做衣服还都是用那种石头做的那种工具。 哦， 所以就是， 就完全是石器时代 的，对，石器时代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奇特。 哦， 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你跟团去的话，如果跟团去这个纳米比亚的话，你会看到的红泥族是假的，是他们当地人 扮的， 但是我看的是真正走入当地的真正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这就是自由行的一种魅力，我觉得。 哇，哎，你这个，我听你说了以后，真的是好感兴趣。尤其像这些红泥族，就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与世隔绝的。那他们的就男性都是干嘛？打猎为生。 他们男性就是一下娶好几个老婆，然后就是好几个老婆养着他， 好几个老婆养着他。 对对对。 那他凭什么娶人家呀、啊？他拿啥娶？你也没， 我也没有研究，因为毕竟语言也不通这玩意儿、 啊。 对，但是看他们男人就是很悠闲自得，女的在那儿缝衣服呀、包括做饭呀、包括照顾孩子呀、 你有吃他们做的饭吗？ 不敢吃， 不敢吃。 对，因为怕真的是肠胃受不了。 对对对对，这个一定要还是要 注意的。所以大家不要建议大家不要去吃。 哎，你这一趟走下来，总共12个国家。 对， 用了多长时间？ 将近两个月 的时间。 对对对。 有什么样子的攻略或者是提醒建议给我们吗？ 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遇到抢劫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一定要打针。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民俗信仰。因为有很多情况下，有可能你不知道犯了哪门忌讳。说句实话，有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是没有必要的。然后还有包括怎么就是遇到抢匪劫匪应该怎么去处理啊，怎么样，这些一定要一些旅游常识。还有出门在外就跟我似的，拿一个医疗小包，包括纱布。万一你看我这次不就用上了吗？十次有可能就用到这么一次，但那一次就是最管用的。 对对对对，因为你要是就这一次就有可能会要你的命。 对，是的， 对吧？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听你说下来，我突然觉得，哎，我突然很想去，但是我又觉得，如果像我这种可能旅游经验不是很丰富的人的话，是不是应该把去非洲旅行稍微往你的旅行经验往后放一放，旅修生涯？ 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还是说，就是成熟的地方，像南非啊、南米比亚、津巴布韦这些地方是非常成熟的，大家可以去，包括有些团也会有。但是像乌干达和这个，比如安哥拉这样的地方，就是如果不是特别追求于旅行的话，可以不用去。 明白明白。 对对对。 好的。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请来了唐巧栗子，给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这个他非洲的见闻，的确是充满着刺激，惊险，也充满着各样的美景和收获。 是的。 对。我们非常感谢，谢谢唐巧栗子来到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再见。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娱乐72变。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